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41集，两种毒。那边王庆说起这金鼎教，就是一肚子火。 最邪门的还不是这些，关键呢是好些人信了，都入了他的教，之后就神神叨叨的，跟上了瘾似的。 上瘾？ 你大嫂啊，信那个教啊，信的家里婆婆不管，孩子不带，整天想着山上那只蛤蟆。我出去一趟送个镖，他什么都不管，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。这不，下午又闹着要去，我把他锁屋子里了，他就一哭二闹三上吊的。这邻居听见他嚎啊，还以为我打他呢。 那现在呢？ 还锁着呢。哎，别理他，关几天就好了。来，兄弟，我们喝酒。 等一下，我能不能去看看嫂子？ 他这会儿正发疯呢。 哎，嫂子以前知书达理的，就是入了那个什么金鼎教之后，越来越怪。 是有些可疑啊。 我们先去看看吧。 公孙提着个小药箱，王庆有些不解。展昭告诉他，公孙是神医，嫂子如果真是得病，公孙什么病都能治好。王庆一看，那就去吧。于是众人去了镖局，刚踏入镖局大门，就听到院子里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叫声和哭闹声。王庆那个气呀，直摇头。 哎呀，我要不休了他得了。 众人到了他卧房门口，就见院子里锅碗瓢盆都砸烂了。展昭抱着胳膊看着王庆。 大哥，你家都打成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思找我喝酒呢？你心也忒宽了。 那娘们发疯就让他发嘛，我在这儿也没用啊。 展昭摇了摇头，就想去开门，王庆赶紧拦住他。 哎，等等，他挠人的，小心伤了你。 管家跑来打开门锁，众人刚一开门，就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冲着出来，十只长长的指甲见人就挠。王庆一把抓住她手腕子。 你别闹了，兄弟来看你了。哎呀哎呀呀、 话没说完，王庆被他媳妇儿一口咬住了胳膊。展昭伸手点了那女子穴位，她就动不了了。王庆疼得抽出手直蹦的。 要死了，这女人是不是被疯狗咬了？这 公孙查看她的手，皱了皱眉，都咬出血来了。再看看那位夫人，虽然人是疯癫了些，但身材也是瘦小型的，可见没疯之前只是个柔弱女子。公孙给王夫人把了把脉之后，又掰开她的眼皮看她的眼睛。过了片刻，公孙从药箱里拿出针来，在他的头顶和脖子插了几根银针。最后公孙将一根针对着王夫人的人中插了进去，再拔出看颜色，公孙直皱眉，银针呈现灰紫色。赵普见公孙用针扎人见得多了，通常没事的银针不会变色，变色的基本就是中毒的，只是赵普见过黑的、紫的、蓝的、绿的，就是没见过这种灰紫色的，表示是新货吗？ 你夫人没疯，是中毒了。 什么？ 有人给嫂子下毒？ 王庆端详了一下自家媳妇的脸，皱眉。 我说突然疯了呢，原来有人害他。 这毒不是口服的，应该是通过吸入中的毒。就好比说，点檀香或者蜡烛里混进了毒药，然后日积月累慢慢中的毒。 王庆一惊，命令家人将所有的香蜡烛火能烧的包括柴禾都搬出来了。公孙一一试了试，摇了摇头， 都没毒。 王庆松了口气的同时，火也上来了。 这不用问的，就是在金顶山上中的毒。哼， 那边山上应该有点香。 我说跟撞邪了似的，去了一次又一次，那庙里头啊，感情用毒药在害人。 说完 王庆就要抄家伙拉人马去灭了那金顶山。展昭赶紧拦住，意思是先解毒，金顶山的事情留给衙门解决。之后王庆坐在一旁生闷气，公孙带着人给他夫人解毒，白玉堂站在院子里和展昭一起等着公孙救人。王庆别看嘴上很粗鲁，但看得出跟妻子感情还是不错的。他坐在院子里，先是双眼死死盯着紧闭的房门看着，随后就开始盯着地面发呆。几个镖局的伙计都在院子外边等着，这也是兄弟义气，万一王庆真的要上山砸了金顶轿，他们也会跟着去。展昭皱眉抱着胳膊，想着那个金顶轿究竟是什么来头，就感觉白玉堂轻轻拽了拽他的袖子。展昭转过脸，就见白玉堂这会儿正看着一旁的王庆。展昭有些不解，白玉堂对他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是让他看看。展昭顺着他目光注视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王庆这会儿神情说不出的怪异。只见他突然缓缓伸手拿过石桌上自己的大刀，随后突然抽刀出鞘，站起来就往外冲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赶紧跟出去，就见王庆拿着刀喊： 我要杀光你们，杀光你们！ 几个门口的伙计见他出来，刚想上前，却听展昭喊了一嗓子： 都退开！ 一个伙计退得稍微慢了点儿，被王庆的刀勾到了胳膊，疼得直蹦，手上老大一个口子。 哎，大哥，你干嘛呀？ 众兄弟都不解，王庆向来最讲义气，今天竟然伤了自家兄弟。 但此时王庆似乎失去了理智，见人就砍，伙计们左躲右闪。展昭想上前阻止，白玉堂拉住他： 我来吧。 说完白玉堂上前避开疯狂的王庆砍来的几刀，闪到他身后点了他穴道。王庆还压压暴躁呢，双目突爆，神情激动，嘴里说的都是杀光你们。 情况有些像刘夫人和王凌春的老婆。 难道是因为鸟屎的缘故？ 可他刚才喝酒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这突然发作了，他也没有碰灰骨镜啊。 展昭有些想不通。这时公孙和赵普也走了出来。 造成他和之前几个人发疯杀人的原因不止灰骨镜。 展昭和白玉堂回头看公孙，赵普让人将王庆抬进去放好，公孙一会儿来解毒。 哎，公孙，你是不是有发现？ 王庆和他夫人分别中了两种不同的毒。王庆中的毒是老鸦骨的乌鸦造成的，成分和汪林春用来刷镜子的灰骨镜的成分相同。而王夫人中的是另外一种毒，这种毒会让人渐渐情绪急躁，而这两种毒一旦相遇，就会出现王庆以及之前几个杀人凶手的情况，失去理智，见人就杀。 两种毒碰到一起造成，刚才王庆被他媳妇儿咬了，所以 也就是说，之前的几个杀人凶手鸟屎和灰骨镜只是其中一种毒的来源，他们另外还中了一种毒，两毒相遇才导致他们发疯杀人。 没错，所以说造成这些案子的真正原因有两个，一个在老鸦骨，另外一个可能在金顶轿。 折腾了接近半宿，终于公孙将王庆夫妇的毒全都解了。王庆恢复的快点，毕竟身体好，靠在床上垂着头说头疼，他媳妇儿就比较虚弱，不过神智也恢复了不少。王庆并不记得刚才自己发狂的事情，听属下一说，他也是惊讶不已。而王夫人太虚弱，公孙说需要休养几日才能够问话。展昭不太放心，于是将夫妇俩安排到了展家大宅的后院休养，也有人照顾。公孙带着人在王庆家中仔细搜查，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带着毒的东西可以查出一些蛛丝马迹。首先 公孙检查了一下王夫人的两个贴身丫鬟。这两个丫鬟都陪着王夫人一起去过金顶山拜金蝉，但是这两人都没有中毒的迹象。按照他俩的说法，他们一直陪在夫人身边，上了山，在金顶庙他俩也有烧香，只有一个地方他们两人没陪着王夫人去，就是信徒们见金蝉的那个山谷。 金顶教的教众都是金蝉亲自选的，基本上都是些富家公子或者贵妇人，丫鬟跑堂都是没有的。被选中的信徒都可以排着队一起走下山谷见金蝉，然后再从山谷直接出金顶山。整个过程中他们会在山谷中见到金蝉，并且询问金蝉想要知道的事情，金蝉都会一一解答。我们每次都是送夫人上山，然后再在山脚下接夫人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也就是说王夫人中毒的地方应该就是那个山谷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